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 欢迎各位收听澳楼广东道的南风窗，今天是11月14号星期五的晚上，我在我身边有思华和阿 Sam，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嗱咁样啦，今日咧系嗱雨伞运动咧去到去到四十几日就嚟50日啦咁样，都有啲关于雨伞运动嘅消息喎，咁咧但系喺澳洲发生嘅喎，大家知唔知咩事啊？ 好犀利啊，澳洲都有。 系啦，因为咧嗱系琴日嘅事嘅，即系琴日琴晚有段新闻就出咗街，就系咧嚟紧咧星期六咧，听日就系布里斯本咧就会开始呢个 G20 高峰会啦， 系啊高峰会啦，咁咧呢个 G20 其实咧啱啱由好新嘅咋，即系冇乜历史嘅，其实由2008年开始嘅啫。咁今次咧系即系澳洲第一次吓喺澳洲度搞咁样，即系我谂澳洲隆重其事啦。咁所以咧即系琴日咧就发生咗件事。咁咧话说咧就有两个中国嘅学生拎住咗个支持香港雨伞运动嘅 banner， 咁咧就走咗去呢个嘅士丹福酒店前面咧就举起个 banner 咁样。咁咧但系 点解佢要嚟呢间士丹福酒店咧？ 咁因为我哋即係尊貴嘅習總咧， 做咗個習總， 係啦，習總咧就佢唔喺度添啊！即係當佢舉 banner 嗰陣時咧，習總都仲未嚟到澳洲，因為習總十好成年今日咧先至會抵達布里斯本嘅。咁但係咧，佢琴日咧就拎住條 banner 去到習總個酒店住嗰間酒店前面咧，就諗住去即係示威啦。咁但係咧，依兩個學生咧就俾數十個差佬圍啦，圍住佢。咁跟住咧就出咗所謂禁制令啦，就叫佢咧唔可以即係再唔可以喺 G20， 即係基本上成個 Brisbane 嘅市中心啊嘅範圍裏面咧，去即係逗留啦。咁第二件新聞咧，喺澳洲又唔係好大，即係又唔係好多份報道喎。 咦，兩個學生咧，一個叫 Tony Zhang 咧，21歲，一個叫 Nado Wei 23歲咧，應該都係來自中國噶啦，睇嗰啲姓名嘅拼音。咁佢嗰個 banner 咧就非常之醒目嘅，咁就係黃色底黑色字寫 Support Hong Kong。Umbrella Revolution， 直情是寫明是支持香港雨傘革命的。那我們覺得精神是為之一振，因為雨傘革命去到現在都有少少，剛才阿爆石都說謝謝地了，但是即是在即是千里以外的一個國家都是有人是即是念念不忘，而且習總要來澳洲的時候他們就是即是來到做這個示威，雖然數目真的很少少，因為只有兩個人而已，但是已經是被人如臨大敵咁樣咯，係咪阿 Sam？ 誇張啲啊！ 那個情況就是話，喂大佬，有啲咩理據，即係拉佢哋，或者有啲咩理據趕佢哋走咧？即係當然冇拉到啦，有啲咩理據趕佢哋走咧？咁就係話，即係昆士蘭嘅省政府就話咧，依樣嘢會對呢個 G20 咁嘅高峰會咧構成一個嚴重嘅威脅喎。咁我諗兩個人拉住條 banner 有啲咩威脅呢？我想問一下，即係有幾唔安全呢？ 咁同埋呢，而其中有一個呢就帶咗一個即係又有黃絲帶啦，佢哋有一個黑色衫，我唔知係邊個打邊個，佢冇講到下，即係其中有一個佢直情話個頭上面都帶咗個 banner， 就係有 hunger strike 啦，即係會絕食直至呢一個嘅高峰會召開為止。咁就亦都佢係胸前都係掛咗黃絲帶嘅，咁都係好醒目嘅，即係俾我哋睇到係好有感受嘅嚇。 咁嗱，咁呢兩個學生就覺得啦，即係之後就同即係傳媒去講翻，就係話喂，佢覺得澳洲嘅民主係倒退緊，即係連呢樣嘢，佢即係有啲人覺得係話，咦，澳洲唔想落閘總面，咁所以先至有啲即係咁嘅舉動。即係你第一個點樣啊？ 因為我其實都係啱啱，學你話真係唔係話好受到好廣泛報導啦，我都啱啱先睇到。咁其實一睇到之後，我就 check 下究竟係咪亂 Q 咁嚟，有冇條咁嘅法例嘅咧？咁其實原來係有嘅喎。原來 Queensland 上年嘅時候就過咗條咁嘅法例，專係 for G20 呢段時間。 咁嗰、那個睇新聞報道咧，出依張so called 嘅即係叫做 exclusion notice， 叫做唔知叫咩中文禁制令，類似禁制令嘅東西啦。 都算啦。 嚇、啊，咁其實原來佢有嘅理據咧，就係話佢有 prohibited item， 就係違禁品喎。咁違禁品咧， 好多㗎。 佢就冇，佢就冇 exactly 列明什麼違禁品啦。咁我唔知道，可能佢有啲 banner 嗰啲性啦。咁我覺得最有機會中嗰一條咧，就應該係任何嘅標語或者橫額啦。咁佢有一個，佢有木棍或者有即係任何木嘅膠嘅金屬嘅棍嘅，咁就係長過100 cm 或者。长过100 cm 高同埋大200 cm wide 嘅棍咧都唔得。咁我睇相咧，佢嗰张 banner 好似系黐喺个背脊度嘅啫， 都好大下噶。 佢但佢黐喺背，佢黐喺背脊度嘅啫嘛，系嘛？佢冇攞棍冇绳噶嘛。咁我睇个 相影到啦，相冇影到棍。 可能相冇影到棍，我唔知佢有冇棍啦，但相冇影到棍啦。咁我谂如果佢就咁着喺个身度咧。我又唔明白，就算即系先唔好讲呢条法例系咪 valid 先啦，系咪 valid 先？但我都觉得应该唔够理据出呢张 notice 噶。Anyway 啦，你佢都出咗俾你啦，你有啲咩喐佢拉咗你先，系咪先？有咩事上法庭先讲。咁你上到法庭排两日期，咁已经过晒秒啦，系咪先？即系鬼鬼祟祟，冇人知，根本冇人知道原来Queensland 州政府嗰度过条咁嘅法例都冇人知道，即系究竟是否违宪，我觉得都值得商榷。 嗱，咁佢有一扎 item 嘅，咁咧即系有啲比较明显啲嘅，当然咧枪械啊或者系一啲假枪啊都唔得啦。咁但系好得意喎，有啲咧就系尿又唔得，唔可以带尿啦，唔可以带指甲，唔可以带钉啦，唔可以带蛋啦，即系我谂佢惊啲人掟蛋啊，跟住又唔可以连昆虫 啊， 同埋罐都唔得，系 啦， 真系 爬虫啊， 黐线嘅真系。我带条蜥蜴去，咁有咩问题咧？你明我意思？即系唔可以放蜥蜴嘅，我有只宠物。 唔系咯，好明显会做，即系如果有最 重 嘅时候 会。系啊，惊你放，即系惊你放蛇咁样。咁但系喂，大佬得嗰两个，仲要系20几岁嘅后生仔吓，即系佢哋咧嗱，佢哋咧就喺澳洲嘅昆士兰嘅科技大学读书嘅，咁但系咧，即系大佬点需要有用咁多警力吓、啊，去围住呢两个学生啊？即系到依段新闻出街，个回响亦都非常之少。当我睇翻啲 comment 嘅时候，佢都话：，你大陆人吓、啊，你去投诉你翻大陆啦，咁样你唔好嚟呢度啦，咁样。 边啲人有咁样嘅 comment 啊？因为我冇睇到啲 comment、 啊。新闻下边都有，通常啲人 comment 咁样，就即系澳洲都有澳洲五毛啊，但系当然冇收钱啦，我相信。但系即系啲人就话：，喂，你。系啊，但系有啲人都觉得就话，即系讨好大陆先至咁做嘅啫，咁样。 唔系你同佢澳洲本国利益嘅利益有冲突啊嘛，咁澳洲 hold 依个咁嘅 G20 嘅，梗系唔想搞到你咁歇啦，但系。即係可能我你嗱，起碼一樣嘢，佢喺州政府過到呢條法例，即係大部分嘅州議員都係 support 依樣嘢啦，啱唔啱先？咁亦事實上，如果你係一個澳洲白人，你會覺得喂，咁我哋 hold 依壇嘢，梗係希望好好睇睇啦，我冇理由俾你搞串 party 嘅。即係同埋澳洲好大問題係咩咧？澳洲係冇 Bill of Rights 噶嘛，係冇叫做人權法，係冇依樣嘢嘅。大家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澳洲係冇依樣嘢。咁 咩意思？咩冇人權法？即係點解？ 佢冇，譬如你美國。嘅憲法裏面咧，咁係有 Bill of Rights 噶嘛？你係嘛？喺憲法裏面寫咗保障人權嘅一啲條款噶嘛？咁譬如英國係國會係 pass 咗一條，即係一個人權法 Bill of Rights 係 pass 咗，咁係有依樣嘢保障噶嘛？但澳洲咧係冇一個 overarching 嘅人權法嘅，咁其實每個別嘅 state 咧係有個別立法嘅。即係好似 Victoria 啦，我記得嘅就 Victoria 啦 ，ACT 有啦，同埋我唔記得其他仲有一兩個 state 係有嘅，咁好明顯 Queensland 係冇啦，我睇個勢就咁就冇啦。 我頭先都講到啦，我話咧澳洲係一個好和平嘅國家，而且啲警察一般嚟講都非常之有禮貌同埋好幽默嘅添，好中意講笑噶嘛。咁而呢一個咁大型嘅即係會議咧，佢係頭先阿白石你都講過啦，佢係第一次召開，因為佢正式嘅召開係2008年，雖然佢前任已經在1999年嗰時候開始有一些預備的會議，但正式 2008年先至開始咧，直至而家都係第九次嘅高峰會。我頭先睇到嘅就咁，如果係第九次嘅話咧，咁而澳洲係第一次去主辦啊嘛。咁喺呢一個咁樣嘅省嗰度咧係第一次啦。咁我自己就覺得佢如臨大敵，都係我覺得係合理咯。我唔係話佢做呢件事合理嚇，我永遠都認為任何一個政府都想作惡噶。政府係一定要人民不斷去監察，咁我唔知道，因為我知道有好多嘅所謂先進國家，其實好似阿 Sam 咁講，都係冇簽署呢個人權法，嗱反而香港有嚇，但係你會發覺，無論你簽咗啲乜嘢，政府就係要作惡嘅，而就算你冇簽啲乜嘢，如果你係有一個民主嘅體制咧，我哋唔係可以安枕無憂，但係我哋會覺得較為係起碼你可以 say 先咯，你講先啦，講完之後你就睇下會唔會係違憲啊，或者嗰件事會唔會引起社會嘅注意咯。咁所以咧我覺得我哋係要注視，不過甚至話要去話佢即係係唔啱嘅，鬧佢係非常之應該嘅，政府係應該俾人鬧。咁但係係唔係完全冇 ground 咧，冇原因咧？我覺得唔係咯。 唔係，其實澳洲係有簽呢個國際人權公約嘅，只不過要通過本地立法先至會實行嘅。咁但係我哋偉大嘅澳洲政府咧，係遲遲都唔做呢樣嘢。咁誒已經俾人救病咗好耐。 各個州係咪有啲州有啲冇，有啲冇啊？咁即係 係啊，唔係，因為你咪州裡面立法咯。你因為你會睇翻嗰個法律個層次去到邊，即係如果你喺憲法嘅，咁就一定係 overarching， 就係你，譬如你美國憲法嘅，係你任何法律都可以 struck down 噶嘛。咁要睇翻你，如果你係純粹係州嘅法律，咁譬如聯邦立一條法就 override 咗你州立嘅法律啊嘛。所以要睇下你究竟點樣講咧，要通過聯邦政府去立法去做呢樣嘢咯，但遲都唔做咯。但其實呢啲就簡單啲講下啦。其實呢條法例咧，本身我覺得佢嗰個是否違憲都值得商榷嘅，因為其實澳洲嘅最高法院咧，之前嘅判例已經講咗啦。喺澳洲嘅憲法裡面咧，係有一個叫做 implied 嘅， 隱晦就暗示嘅意思，即係 暗藏 隱地合 係啦，暗藏咗嘅right to freedom of communications on political matter， 即係話一個表達政治主張嘅權利嘅，咁呢個係已經係 well established 嘅，咁所以如果呢兩條友純粹舉下個 banner， 咁呢個好明顯係一個政治信息啦，係咪先？咁你有條例有條法例阻止佢哋去做呢樣嘢咧，其實我覺得係值得商榷，究竟佢是否違憲嘅。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因為佢鬼鬼祟祟過咗，大家唔知啊嘛，你明唔明啊？即係你而家要你再去翻轉頭 challenge 佢，已經過曬秒冇意思噶啦。其實你到最後真係 challenge 佢嘅，咁就算俾你打贏咗，咁啊點就冇意思都過咗咯。所以 事過境遷，習總走啦、 所以政府係會作惡嘅，同你講咩政府都會作惡噶，澳洲政府亦都。 政府都是日日想作惡的啦，不是做什麼做政府，他就是想作惡才爬上去這些這樣的政壇的位置嘛，所以人民就要醒目一點咯。我自己覺得這兩個年輕的學生就非常勇敢，還有很溫暖，覺得他支持我們的香港的雨傘革命，但是他又不是很不幸的，就是他都引起了注意，但是迴響實在真的太少。 說真的，我們真的遲了知，如果不是喂他吹雞不需要攞，不需要舉 banner， 因為舉 banner 又會被人說我哋着晒黑衫、大黄丝带咁样，就咁企喺度，即系好似吓法轮功嗰阵时围中南海咁样。 你仲有喺度砌字噶嘛？我哋有几廿个人， 咪即系当然唔系我唔系话自己即系自己做法轮功啦，即系好似以前吓嗰阵时法轮功围中南海，即系俾个势俾阿习总睇下，喂，究竟即系全世界都真系有唔同嘅人，真系撑雨伞运动噶。 系啊，呢个都好重要噶，真系吓你唔好以为可以走得甩啦，就算你唔好喺香港好似作威作福或者对住梁振英那些核突佬，實際上是有很多人都是有不平，但是我自己覺得不嬲我都是這樣說的，無論什麼民主也好，所謂民主社會也好，獨裁社會也好，他一定是要作惡，我們真的要 很警醒和很警惕，還有為什麼他可以側側膊又過到呢，就是我們自己都有責任啦，沒有好好地看著個政府。其實這些真的有時你真的一懶惰一點睡下覺呢，就人哋已經做咗啲壞事， 但係咁講，我哋喺雪梨又 control 唔到喺 Queensland 州嘅法案嘅，係咪先？ 咁喎，嗱，包上我同你喺雪梨啊，其實當法案通過或者咩，我哋有冇關注啊？ 係啊，都係黐線啦。 唔係啊，佢唔講，唔講咪唔知咯。喂，不過話分兩 講真， 頭， 邊個人得閒睇啊？ 話分兩頭喎，而家依邊坎培拉咧，即係據我所知，大使館組織啲留學生去歡迎歡迎喎，歡迎歡迎阿習總喎。 佢 係 哋 咩？ 不嬲係咁噶，好醜陋， 係啊，派 好 衫派衫咯。跟住我問佢，你有冇錢收㗎？佢話咁錢啊冇得收，不過有免費，即係有旗啊，有衫啊派俾你啦。跟 同 住 埋 要。 佢哋真係好热衷于做呢啲嘢嘅喎。 同埋要 background check 嘅喎，佢话要申报啊，即系要留低名啊，边度读书啊，咁睇下做个 background check 睇下先，再俾唔俾你去迎接噶嘛。 唔係，除咗係 background check 咧，佢就 the other way round 咧。其實佢哋就係、是，如果譬如你阿 Sam 就登記咗，跟住歡迎咗之後，你第日翻到大陸，咪可能有啲特殊嘅待遇咯。所以佢哋所有嘅嘢咧，全部都係有晒計算。嗱，如果我去咗，咁啊，我第日翻到去可能更加容易高升啊，或者更加多 network 啦。即係佢哋就係咁樣計算，出咗嚟留學又點啫？所以佢哋嗰啲咁樣嘅質素咧，就永遠係同呢個世界咧係好大嘅唔 佢 同。 成日话人哋有咩外国势力操控，咩有组织，根本佢自己就专系搞呢啲嘢。 呢种咪就共产主义咯，佢最中意就系即系第一就系所谓伪善啦，而家连伪善嘅招牌都冇啊，直情赤裸裸地去咁样去做一啲好丑陋嘅嘢，而最衰佢而家又比较有钱，大家又仲要系好似要拜佢啊，要跪佢，尤其是啲穷嘅国家又系啦，所谓有钱啲嘅国家又系啦，咁所以咧更加不堪，所以真系一件好可怕嘅事。 今日啦，讲翻啦，今日咧除咗即系听日就 G20 啦，今日咧有个 B20 喎，就咧。真係多啊！咁咧，跟住咧，我哋嘅總理即係 Tony Abbott 咧，咁佢都去承認啊，中國其實真係佢而家最主要嘅貿易伙伴，即係中國係最即係冇辦法係最主要嘅，所以咧一定要同中國有呢個咁嘅關係。咁但係咧，即係好奇怪嗱，我卡梅倫我聽過佢撐雨傘運動啦，奧巴馬我聽過佢撐雨傘運動啦，但係我又聽唔到 Tony Abbott 講過任何嘢喎。 屌關你 Q 事啊！佢話關我 Q 事咩？ 咁其實都唔係嘅。第一，香港人喺澳洲。都係有成20幾萬㗎，咁其實即係僅次於，如果以中國人嚟講，而家中國人超越咗香港人，咁而以20幾萬人嚟講，都唔係一個小社群咯。 啊，調翻轉，我覺得我哋應該即係喺香港人喺澳洲都有責任，即係另外先，我哋都可能去 raise 下我哋嘅 voice，跟住同澳即係喺澳洲嘅方面講話，喂，大佬你出下聲喎，另外先 有冇咩途徑呢？ 唔知喎，大家都要即係呢樣嘢，我都係去諗到。喂，有時成日話我哋喺澳洲冇嘢做到，我哋其實都可能有嘢做到喎。好似嚇美國近排都係越嚟越多聲音嘅時候，佢即係即係睇新聞，佢哋都嘗試議會做緊啲嘢去幫香港出下聲咁樣喎。 嗱，我哋自己不嬲都話啦，我哋嘅所謂橋領啊，即係唐人街嗰啲咁嘅貨色嘅啫嚇，咁已經係全部都係一定係跟住共產黨走，因為佢哋有太多嘅利益。咁我哋呢一批人，我哋都試過去即係去 City 嗰度，上次都有支持呢個雨傘革命啦。咁我哋都有幾百人已經係有史以嚟我見到嘅最大嘅。但係你翻去自己嘅社區，你唔覺得自己好孤立咩？ 係啊，完全孤立啦， 非常孤立㗎。 即係我自己翻自己教會都係寥寥可數。 所以我哋咪話咯，你要一個 Tony Abbott 去講，當然係得啦。不如你叫下自己嗰啲人團結啲，去為我哋香港人謀下福利先啦。自己人啊，我哋自己嘅香港人嚟到澳洲之後。有几多人真系支持呢个雨伞革命？而相反，几多人直情系大闹佢哋啊？即系我哋自己睇到，我唔系话一定唔可以叫任何人，其实佢要做，我哋都欢迎。尤其是当政嘅，尤其是在位嘅，高高在位嘅，我哋梗系希望。但我自己谂下，第一，我哋自己都唔争气，我哋自己嘅自己人喺香港，来自香港嘅，都系非常之唔争气。即系你仲要人哋支持你，我谂真系难啲咯。 所以即系唔可以一味怪晒。即係 Abbott 嘅， 唔係咁，我應該要講嘢嘅，不過我梗係要鬧佢啦。但係我覺得我哋自己有更加係令我哋自己失望先咯。 嗱，講開嗱 G20 啦，講開 Abbott 咧，咁我都有一樣嘢讚佢嘅，咁就係咧，即係近排又係即係炒得熱烘烘噶啦，因為咧之前咧喺北京嘅 APEC 呢個嘅亞太經貿會議咧，Abbott 咧之前已經講過啦，佢要為喺呢個 MH17 依架馬航航機。 墜毀嘅所死嘅澳洲人咧，即係向揾啊揾啊啊普京討回公道喎。 不如我講下先啦，我想補充一啲資料咧。嗱，其實咧 MH17 咧就係馬航嘅一架飛機咧，就喺今年嗰七月咧，就係應該係俾呢一啲嘅俄羅斯嘅一啲分離主義分子啦，據稱咁咧就係擊落咗嘅。咁機上298人咧全部死曬，我哋澳洲人咧係有三十八個人死咗。咁當時梗係震驚，澳洲係差唔多係最多，咁變咗係。全人類都梗係好激憤啦，但你知啦，呢啲咁嘅作惡多端嘅分子咧，第一就死唔認錯啦，第二就即係當冇道咁啦，第三佢根本就係一個。我講係一個非常強橫嘅姿勢咧，去即係出現喺呢個世界舞台上，咁所以咧就即係令人覺得好鬼氣頂嘅。咁我哋嘅總理 Tony Abbott 咧就喺大概一個月之前，因為知道自己要召即係自己召開做主辦國啦，咁已經咧跟住就用咗一個好大隻字咁樣，當時喺報紙咧個個都講佢話我要 shut front 呢一個普京。咁我唔知兩位知唔知呢個字點解啊 ？shut 咧就係恤衫嗰個 shut 咧 ，front 就係前邊 ，shut front 係同一個字。嚟嘅嚇 ，shut front 呢一個字，咁阿 Sam 你知唔？你明唔明白呢個字？ 我睇完 其實都我都唔明㗎。 睇完之後拗曬頭啊！即刻上網查一查啦。咁其實就係一個澳洲嘅欖球嘅 terms 嚟嘅，個術語嚟嘅。咁其實就係咩咧？因為其實即係你打欖球嘅時候，澳洲啲欖球咧，咪成日你見啲友仔撞嚟撞去嘅。咁其實 shut front 就即係其實好似類似 shoulder charge 咁樣，即係攞個膊頭去到手踭嗰個位置咧。咁就去撞對方，去衝擊對方，即係人哋拿住個波嘅時候，你可以 鬆佢一爭， 係啦，即係鬆佢一爭咁樣，咁嗰只咁樣啦嚇，咁叫咁樣叫 shut front 咯。 我記得我最初咧一見到呢個字咧唔識啊，梗係即係我查字典，我其實都唔係好明嘅，因為佢講咗啲術語出嚟嚇，咁跟住我就係問我喺香港啲朋友好叻，全部都係即係讀英文啊專科嗰啲，冇一個人識。咁跟住我就問我個女喺度，基本上喺度出世幾個月就嚟。就咁我問佢又唔識，我話嚇點解呢個字好表面上好容易嘅啫，兩個字我都識，不過加埋就唔識。 唔係英文嚟㗎。 我就問咗一個英文老師， 係嗰個都唔係英文嚟嘅嗰個字，你明唔明啊？澳洲文 澳洲英文咯，澳洲英文其實好多字咧係好唔識㗎，我一嚟到好多字都唔識，好特別㗎。咁於是我就問咗一個英文老師，那個英文老師話你哋唔識唔出奇。我話點解我個女都唔識？佢話因為這個呢一個佢就講係足球術語啦，佢話 Australian Football League 嗰啲術語。咁佢嘅意思，佢即刻做咗個動作俾我聽，其實就係用個胸撞胸，咁就一啲粗魯嘅動作啦，即係當我哋打波嘅時候咧，我係咁撞去你嗰度嚇。咁就即係話，如果阿 Tony 係要 shut front 普京嘅話咧，就大力咁衝埋去就好嚴重啦。咁但係後尾咧，我就再 check 下咧，原來咧，當你呢個字去咗呢一個嘅 rugby 嗰度嘅時候咧，嗰啲情形就冇咁嚴重，就係用好似你頭先咁樣講啦，就係用我用只用個膊頭咁去。撞擊你咧都係撞擊，但係如果再去到我哋話要去做呢個外交嘅辭令啊等等咧，咁應該就係、是、又唔係挑人嘅，即係質問咧，質問咧，我會質問普京，我要質問普京。咁仲有咧，當時Tony 咧就話質問咧係兩樣嘢，第一同埋要求兩樣嘢，除咗質問，咁就係直接係講呢一個 MH17 嘅事件，就係兩件事，第一就係要去道歉 apology， 第二咧就係賠償。咁兩樣嘢咧就係啱啱 前嗰幾日先開嘅啫，咁佢哋兩個人係見面咗15分鐘嘅。 用廣東話去講簡單啲講就係咩咧？就係嘈下佢，因為我哋講咗，即係因為最貼切嘅字就係要嘈一嘈佢嚇，要嘈一嘈佢。 唔係，即係其實我覺得嗱，依樣嘢咧，嗱依佢依個咁嘅言論，呢、這個 shut front 呢個言論咧，其實係即係去翻十月嘅時候噶啦。咁到真係APEC 開APEC 會議嗰陣時咧，即係好似頭先思華咁講，佢哋都好即係媒體上面都係講。他們有嚴肅地討論這個問題有15分鐘的時間的，但是你說真的15分鐘講到什麼東西、如果只是在這個 topic 裡面、大家都去同意、將來會商討這件事的時候，我覺得呢其實 Abbott 要讚一讚的，因為其實即作為一個國家的即 representative 的時候，這件事是很重要的，即你不覺得地大，但是說真的我們、在世界影響力其實真的不算太大，對著俄羅斯這樣的大國，當然啦，佢經濟已經不及以前啦，咁但係佢都係一個軍事嘅大國嘅時候，佢即係Abbott 都有咁嘅點講啊，有氣勢 咁樣啦，即係算係要 share friend 呢個嘅普京，我覺得係抵賺嘅。 澳洲好多唔同嘅媒體，但其實好多嘅媒體都係非常之所謂左啊，所謂左咧就即係好反政府啊、反建制。咁其實唔緊要啊，因為澳洲係一個民主國家，咁好多嘢都你可以講嘅。咁但係咧，似乎佢唔係好公道，因為好多媒體咧都踩啊Tony 啦，咁就話：喂，你又話 share friend 佢，點解你而家去到唔係咁強硬啊，唔係咁強橫啊？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啊，鮑Sir你講得好啱。第一，澳洲喺世界舞台上嗰個角色係非常之細。第二，如果佢作為一個唔係咩力量都冇啊，我講軍事方面啊，好細到冇得彈啦。咁喺咁嘅情形之下，如果佢肯行出嚟係要求講幾句公道説話咧，我覺得已經係好唔錯，同埋都係好欣賞佢能夠咁樣做。反而最鬧得多嘅咧，就係澳洲嘅媒體咧，就係鬧佢話佢即係唔夠強硬啦。咁但事實上唔通你真係要稱住佢嚟打兩錘咩？當然最好可以做到咁，但呢個喺個世界舞台度咧係唔可能啊。咁事實上咧，佢哋有咗15分鐘嘅鄭重式嘅會談之後咧，對方係拒絕咗，乜嘢都拒絕嚇。咁你知咧，你對住一個惡霸，你講道理似乎係冇乜用嘅。咁但係你立刻可以見到澳洲嘅惡果咧，就係有四艘嘅軍艦咧即刻向住澳洲嚟到進發。咁其實喺呢個澳洲咁和平同埋唔係好俾呢個世界嚟到係糟質嘅一個國家嚟講咧，其實都係罕有嘅事件咯。咁所以我自己覺得，第一，Tony 講嘅嘢咧，似乎唔係完全冇效果，即可能已經激嬲咗人。咁對於呢一啲咁樣嘅霸道嘅國家咧，其實你激嬲佢都係。起码唔系一个懦弱嘅行为咯，唔知你两位点睇咧？ 讲真啦，嗱佢嗱即系补充翻啦，即系俄罗斯就派四艘，嗱我对军事又唔认识嘅，总之我知有四艘军舰咧，就喺而家系接近澳洲啦，佢唔喺澳洲嘅水域里边，佢系即系当然佢唔可以啦，即系佢都系喺即系公海里，即系国际公海嗰度喺度盘旋紧，但系咧嗰个位置就非常之逼近澳洲嘅咁样，咁澳洲都即系派翻三艘吓男仔吓艇。艇仔去巡逻下，即系扮下嘢，话会搞 大 山， 真系山扮中派。 有艘补给舰好大只噶，不过系爱嚟补给，我都唔知派嚟做乜，系咪帮佢哋补给咧？拗晒头吓，唔系话派嗰艘去。其实咧，我觉得即系点样讲咧？首先讲下，其实俄罗斯派咗四艘咩舰过嚟啦。咁根据最新嘅新闻报道，我今朝晏昼 check 嘅咧就系两艘巡洋舰啦，咁就有导弹嘅，有咩导弹嘅，当然系唔知啦。咁另外就有一艘特别嘅拖船 tugboat， 即系负责拖船，我唔知谂我嚟做咩啦，可能惊有其中一架坏咗可以拖翻走啦。咁同埋有一架咧就系、是、类似补给舰咁嘅东西嘅，即系负责装下油啊、燃油弹药咁嗰啲乜嘢啦。咁你话系咪爱嚟打咧？咁就肯定唔系爱嚟打噶啦。你两只咁嘅战舰有杀伤力，但系你喂大佬嚟到澳洲，即系澳洲海军其实都唔少嘢噶嘛，都即系你话要打。侵略其他國家未必得，但你話自保咧係絕對冇問題嘅。咁你我又唔信冇人會咁妄居啦。你開得炮自殺式行為啦，係咪先？但係即係事實上對澳洲，我諗好多人都會有一個心理影響，因為譬如我今朝一開電視咧，早晨節目 Sunrise 咧，咁跟住就講呢單新聞啦。咁跟住嗰個男主持咧，即係嗰啲即係通常嗰啲你好大隻嗰啲白人咧，冇乜腦嗰啲咁樣咧，佢話唔係話佢哋應該唔開炮啩，即係真係咁講喎。對住我真係諗你有冇腦嘅，即係對住成個即係National Television 喎，即係話哇佢哋唔會真係開炮嘛嚇，咁樣會 people will be upset about it， they won't just open fire。跟住佢嚇，即係佢喺度製造恐慌咁嘅款咧。跟住隔離嗰個鬼妹好淡定咁話，我應該唔會嘅，佢哋嚟恐嚇我哋嘅，即係我哋冇人會 assume 係真係會。即係就嚟諗緊戰爭嘅 on the brink of war 咁樣，唔會有人咁樣諗嘅咁樣。 但係咧嗱，我冇睇過阿 Sam， 咁佢個問題佢有冇覺得憤怒先？即係你除咗係驚 咁啦，其實澳洲嘅傳媒咧都係基本上就講翻，其實今次俄羅斯都係 show 下啲肌肉啫，都係除件衫嚇喺你面前 show 下啲胸肌啊、腹肌咁樣，同佢講嚇你兇我，你知唔知我幾大隻咁樣咯？即係我個情況就係咁樣。你話開戰咁？梗係唔會啦，咁但係即係你話澳洲應唔應該派翻架派，即係有三個艇仔出去嚇、啊、監視下佢哋？我覺得即係都其實講嚟講去呢啲都係即係點講啊？即係做個樣俾你睇下，喂你唔好搞我喎、啊、嚇，我知即係我知你接近緊嘅喎，咁樣啫。即係但係你話澳洲人對呢件事會唔會憤怒？反而我覺得就係話唔係因為佢軍艦嘅問題，而即係普京不嬲即係俄羅斯對。 呢啲嘅事件嘅態度都係即係頑強無理，我覺得呢樣嘢先值得憤怒咯。即係大佬卅幾條人命，澳洲人人命，即係當然啦，佢普京唔可以當面喺面前承認係我班人做嘅，唔可以咁做，唔可以咁講啦。咁但係佢呢啲咁嘅強橫態度嘅時候，反而我覺得澳洲人應該對呢啲咁嘅態度係有反感，然 set 落嗰四隻軍艦咯。因為平時其實有呢啲咁大嘅高峰會出現嘅時候咧，俄羅斯通常呢個都係佢慣例嚟嘅，都會派幾艘船去喺個公海度行下巡視下，咁話俾你聽，喂，我仲有軍事力量嘅喎，咁樣咯。 都好乞人憎嘅啫，呢啲咁嘅行為嚇。 睇新聞嘅新聞報最新嘅新聞報道就話派咗兩艘巡洋艦過去啦，一艘 Sydney， 一艘好似叫做 Stretch 咁嘅嘢啦，即係兩艘都係巡洋艦嚟嘅，咁跟住再派一艘補給艦，應該係我唔知佢做咩啦，即係我唔識軍事啦，但係即係有派軍艦去攔截嘅，咁同埋其實如果真係打上嚟，你冇即系如果 touch 会真系打上嚟嘅，死梗啦！嗰几只咁嘅澳洲俄罗斯舰，咁你因为你近澳洲本土啊嘛，但系你话系咪应该会愤怒咧？我又觉得唔系，因为嗱好简单，好似你中学你嗰啲 bullying 咁样啫嘛，系咪先？你个 bully 最即系嗰个欺凌者最想见到系咩啊？最想见到你系惊。系嘛？见到你愤怒，见到你惊，见到你有反应啊嘛。 嗯、 即系我哋即系我后来我细个成日俾人恰入波，但我明白个道理就系咩咧？你最好嘅反应系咩？就唔 Q 好你。 你系咪去恰人啊？跟住 唔系真系噶，你即系其实好似嗱，你好似加拿大咁样，人哋喺国会度有条友开咗两枪，你见成个国家系好冷静，好似哦，我哋第二日继续开会，当冇事发生过，死咗两个人唔紧要，当冇事发生过。因为点解咧？佢呢啲人做呢啲行为，佢最想系得到嘅咩效果咧？就是、你。注视佢嘛，好似北韩啊、金仔咁样，得闲玩下核弹就系、是、希望你注意佢嘛。我反而觉得，其实如果我系即系 Tony Abbott 咁，当然肯定后面好多资讯我哋唔知啦，因为有一个即系唔系秘密嚟嘅，就系话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系有一个即系情报交换联盟噶嘛，即系我肯定、喂美国佬大佬啲卫星全部睇晒噶啦，系咪先？唔系澳洲点会咁快知啊？肯定系美国佬通讯，你问我就我估咋，系咪先？即系后面肯定好多嘢我哋唔知嘅，但系如果你话睇牌面睇，问我嘅话，我觉得我一隻军舰都唔派过去，我直情当你冇嘢发生过。我又你肯定唔夠姜開炮嘅，係咪先？你如果你冇開炮，你開一槍嘅話，你都有牌制裁你啦，啱唔啱先？人哋開支槍條，你喺度搞啲咁嘅嘢，一定全世界制裁俄羅斯噶。而家美國制裁佢已經死都唔得掂咁就係啦，係咪先？所以我覺得反而話要點樣憤，要點樣憤，我覺得直情唔好理佢，當佢冇事發生過。你中意派咪派都冇所謂啫，當你冇。 但係而家個問題咧，唔係淨係一個 bully， 而係要取回公道嘛，係因為有人被殺啊嘛。如果唔係，使鬼同佢呢啲咁 照空佢咩？ 爸讲嘢，有人被杀，而我要问你，你有啲乜嘢可以赔偿或者道歉俾我？你冇不特止，你仲喺度派几只军舰嚟喺我海边，未到喺个附近嗰度游弋，咁系咪好乞人憎咧？你唔觉得好乞人憎咩？ 我觉得系， 即系有个肥仔，有个肥仔打咗你个妹，打到佢成个头猪头咁，你而家去追究佢嘅责任啊！佢唔系就咁 bully 嘅你，然后佢仲要喺你屋企附近咧大小二便，喂，咁唔系应该好愤怒咩？我就认为应该好愤怒。仲有呢个俄罗斯真系好鬼乞人憎，原来喺好多嘅国际会议度咧，成日都系派呢啲咁样嘅即系舰只咧出嚟。咁表面度就好似去游下浮啊，喺度游下个公海咁，其实事实上咧就系成日咧都喺呢一啲嘅大型会议度咧表达佢嗰种嘅即系世界霸权嗰种状态咧，呢一种咁样即系好唔要得呢一种咁样嘅状态咯。我自己就觉得系好乞人憎。 佢嗰啲共产主义国家或者前共产主义国家咧，全部都系有啲被迫害妄想症嘅，成日觉得人哋会对佢不利嘅，你冇发觉咩？大陆又系咁样，俄罗斯又系咁样，成日都觉得哦，你会即系唔好恰我啊！我好有武力噶、啊，成日都系咁样，唔知点解嘅。 唔系，我都话要追究嘅责任系你杀咗人啊嘛。其实喺成件世界大事嚟讲，系杀咗298个无辜嘅平民啊嘛。你无端端自己去即系整啲军备俾一啲嘅分离主义分子而杀死人，你唔好话认错咁高尚情操啊！你不但唔知错，而家仲要系对人哋加以压力。好似你咁讲，而家开紧世界会议啊，你而家喺度搞啲乜嘢啊？人哋个个都即系衣冠楚楚咁，唔知系咪衣冠禽兽啊？但大家都衣冠楚楚咁喺度讲世界论。 盡經濟的大事，你居然在那裡派幾隻船在那裡恐嚇人，而有可能是真的因為 Tony 是說了一些你不高興的說話，這樣是一些即不要說君子那麼高尚，直情是一個爛仔惡霸的行為，我自己就覺得我不接受到咯。 我覺得應該空到個鍋添啦。同埋我覺得好鬼好似薄皮嘅。你話如果嗱，我同你講，如果今次 Queensland 如果有人對住阿普京示威嘅話，我覺得肯定個傳媒有大肆報導嘅。不過而家你得嗰兩個大陸留學生，佢唔理你啫。我反而我覺得，如果佢咁樣搞一搞，如果有人，我想睇下如果有人示威，睇下佢點樣。 咁如果示威嘅就應該係澳洲人自己去示威啦，或者嗰啲死難家屬去示威啦。咁其實應該要做嘢。是啊，咁同埋即係澳洲嘅傳媒咧都講話，佢話即係有人話呢個係咪一個 unusual 嘅行為咧？咁即係有一啲傳媒嘅報道都話 ，certainly 一個係一定係一個非常之 unusual 嘅行為啦。咁但係即係對於澳即係以蘇聯嚟講咧，就係、是、佢好似話未試過嘅嚇。係 啊，佢話 not totally unprecedented。即是叫咩？唔係話之前冇先例咁嘅意思咯。不過我覺得真係，唉，而家個政府真係越嚟越撲街嘅，真係。即係點樣可以？冇 Queen 成呢單嘢，我覺得就好過分。嗰一個 banner 都拉唔係嘛？即係你根本而家即係夾硬嚟嘅，係咪先？民主國家邊有啲咁嘅嘢㗎？唔可以咁樣。 唔係，我覺得而家即係你啲人成日話，即係當然啦，自己有就係話啲大陸人就自己話，喂，你想舐中國鞋底，你先至咁做啫，你先至即係做咁絕啫。如果唔係嘅話，即係好似頭先咁講，譬如澳洲人嚇、做集會嚇，喺普京住嗰間酒店前面喺度舉 banner， 喂，我覺得肯定冇個反應冇咁大喎，你講先啊。同埋講真，你兩條友佢梗係圍你啦。譬如你成班人嘅分散自由咁行嘅時候，喂，唔同講法喎、啊，另外一啲係佢嚇我，有時覺得即係只不過係人多嚇人少嘅啫， 大曬超啦。 仲有我自己覺得咧，咁多人咁樣鬧啲嗱大陸好多人咧講嘅嘢，有時都唔係我自己唔中意聽先啦，因為講啲唔合理嘅嘢。但係今次呢兩位大陸嘅同學，我覺得我係好大嘅支持。但我睇見嗰啲 comments 咧係咁老土，我越嚟越覺得咧，原來有啲中國人佢識咗英文咧，又會可能好注意呢啲嘢。我自己覺得嗰啲 comments 咧都唔係一般正常的澳洲人咧做嘅，可能澳洲人根本就唔理呢啲咁樣嘅事， 唔理啊。 於是咧，你都知啦，即係係啊，咁變咗你唔理就會有人乘虛而入㗎啦。所以所有嘢都係自己要負上一定嘅責任咯嚇。咁我講下咧，除咗係今次嘅 G20 之外咧，咁即係聽日就有正式嘅即係更加多嘅元首齊集呢個 Brisbane 啦，咁我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啦。咁另外一個咧就啱啱開完嗰個喺北京嗰個 APEC 亞太經貿合作組織嘅會議咧，咁我唔知兩位有冇留意到咧，其實喺北京咧或者中國咧就最要面子㗎，咁所以我諗你哋都知道，其實北京近年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嗰啲佢哋最中意就係啦，大陸人最中意玩，或者我哋話中國政府最中意就係玩字㗎啦。點解咧？因為佢係想避免人哋直接了解嗰件事實，於是就玩埋啲語言藝術。That's why 我哋香港嘅689就係不斷喺度玩語言藝術。咁所以咧，其實呢個世界本來就冇人講呢個霧霾呢件事嘅。我哋一係就講煙霾，一係就講霧嚇。咁但係其實佢就係由一啲煙同埋霧所組成，再加上好多嘅污染物啦。咁我唔知道你哋知唔知道北京嗰個污染嘅情況係點樣？ 我記得啲醫生話你唔好喺度做馬拉松啊嘛，因為你跑完之後，你成個肺可以吸咗廿包煙咁樣啊嘛。 係嗱，我自己一路都有關注嘅，因為我一路都睇好多關於環保嘅信息嘅嘢啦。咁通常喺以美國嗰個標準咧，一般我諗你哋知道咩叫 PM2.5， 一個好細嘅微粒，嗰啲極小嘅微粒係可以通過你嘅呼吸道咧，係植入你個肺部嘅。咁如果有好多呢啲咁樣嘅 PM2.5， 2.5 係2.5嘅微米啊，即係極細嘅微粒。咁如果空氣裏邊有好多嘅話咧，就會導致你有呼吸嘅疾病啊，甚至係肺癌啊等等啦，係即係好嚴重損害人類嘅健康。咁喺美國嘅標準裏邊咧，就大概係喺100万個單位裏面咧，唔應該係超過20嘅嚇呢啲微粒。咁但係喺中國長期以嚟咧，就係喺北京大概係100。 咁已經遠超呢個世界標準㗎啦。咁但係咧，就前世試過喺北京一次最嚴重、最嚴重嘅，你哋估下係幾時？就係2008年嗰陣時候咧，因為有奧運啊，咁於是又再加上佢哋當年好興、好開心啦，因為有奧運，咁然後又慶祝呢個中國新年啦。咁你知唔知佢當時係幾多？煙花放完真係最多嘅。 係2000啊。 差唔多啦，1000，咁咪完全咧嗰日係被認為係空氣末日啦，喺全世界都講，咁咁北京梗係即係呢個完全係，就算喺大陸長期生活嘅人咧，其實都已經容忍唔到。咁我又唔知你哋知唔知咧，北京人其實已經好耐冇見過日出噶喎，因為佢嗰、那個即係呢啲咁嘅 smog 啊 ，smog 咧太嚴重咧，根本係睇唔到日出。咁你知唔知佢哋又用啲咩辦法咧？ 有共產黨咪得咯，紅太陽啊，有毛澤東，佢睇下毛，佢睇下毛澤東條絲咪得咯。 咁所以佢哋居然咧就喺北京市嗰度咧就做咗好多大電視，朝頭早大概日出嘅時間就播日出， 哦係係， 播出嚟。我真係覺得好核突、好搞笑，但係咧好多人就算企喺個大型光幕下面咧都睇唔到個大型光幕，因為好污染啊。咁你會發覺佢嘅嚴重嘅情況咧，係對我哋唔好講對民族咁巴閉啊，因為呢個民族有時自取滅亡，係對於整個地球嗰個生態嗰個影響係非常之嚴重。但係因為要開大會啦，咁所以佢哋咧唯有就出盡所有能夠做到嘅嘢咧，就去減輕呢個空氣污染，而事實上又真係減輕到嘅。咁所以共產黨你又只能夠咁話，佢想做嘅嘢咧就一定做到。點解咧？因為佢不惜任何嘅犧牲性命啊、財產啊、人民嘅生活啊、經濟，佢都要做到。 佢好奇怪嘅，即係譬如我同我啲羅生同朋友傾呢個問題咧，佢哋話：哎呀，冇得救啊，冇辦法㗎啦，一定係咁。因為咁老百姓嘅生計咁點啫？你冇可能唔做唔開工㗎嘛，係咪先？食咩啫咁樣？咁但係喂，大佬你而家一開 APEC， 喂大佬真係兩個禮拜停曬工，我成個北京城，咁啲人食咩咧？系咪咧？咁 个问题除咗系咁，最重要佢哋因为系烧煤，嗰、那个煤咧系直情系完全佢哋冇第二个解决嘅办法啦。因为即系中国都系煤量嘅藏量好多，咁同埋天气系非常之冻嘅，冬天嘅时候，咁所以佢哋嗰个冬天嗰个 PM2.5 嗰个含量又比夏天系更加严重。咁你当然讲得啱啦 ，Sam。咁所以佢哋咪呢？佢哋正式停工咧，其实就系6日，但系事实上咧前前后后咧已经一路要停工。咁仲有就系、汽车。又是单双号咁样行啦，所有嘅政府车辆又唔准行啦。咁喺咁嘅情形之下咧，个空气系大有改善啦，梗系。咁嗱，你会已经预料到啦，一开完呢啲世界大会之后咧，咁又即刻回复原状。咁你会发觉个国家咁系点样咧？咁同埋话呢样香港嗰样呢样嗰样啊，香港有啲老土怪又叫啊中国做阿爷啦 ，which is 我最憎嘅。咁嗱，唔好理。我成日觉得你管理一个地方管理得咁差。你唔好搞香港啦，你自己管理到拿手唔成势。如果你喺呢个珠三角系新年嗰排，如果系停咗工嘅话咧，香港空气又即刻好翻晒。咁即系话你周围去搞其他人，周围去整污糟其他嘅嘢。香港系一个好好嘅地区，人民嘅质素好高，你就要搞搞震。咁然后跟住你自己管唔好自己嘅国家，更加管唔好自己嘅首都，你仲有面去即系周围去搞咧？我真系觉得好可耻咯。 除了空氣污染之外咧，即係近排將會污染香港嘅就係嚟緊星期一開始開推行嘅滬港通啦。係。講真啊，我唔全知道即係有咩利弊嘅，但相信另一類嘅污染又會嚟， 攬住一齊死咯。 同埋最可恥嘅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係人啊，而家尤其是香港嗰、那個叫咩胡咩清啊，嗰啲咩股票中嗰啲好重要嗰個女士咧，那個胡咩清啊，咁佢哋而家越嚟越多香港人都講出呢樣嘢咧，就係其實滬港通對中國比對香港更加重要得多， 梗 係啦。但問題咧，佢仲要係成日好似益你咁喎，跟住咧就話因為你搞雨傘革命，咁所以咧我就要係要係懲罰你，於是就唔俾滬港通。但係而家雨傘運動一路喺度即係做緊啦，你中唔中意都好都做緊啦。但係佢咪一路自己忍唔住咯，最後咪滬港通咯。咁我心諗點解你要咁無恥嘅咧？明明嗰樣嘢係對你有利嘅，跟住你話益我，然後跟住你話啊我唔俾你係懲罰你，到香港人唔聽你嘅懲罰啦，然後你又自己推翻嚟啦，跟住就話啊因為梁振英。我要 support 佢，所以咧我而家又俾滬港通，成件事都係你自己講，自導自演自編，然後仲要屈人。 即係嗰樣嘢咧，令人覺得唔好意思啊，兩位，你哋兩個係比較青年才俊，我係好容易憤怒，因為我覺得點可以咁無恥嘅咧？ 唔係啊，佢自由行又話一日都不知幾想去懲罰香港人，快啲懲罰香港人，停咗滬港通，停咗自由行去，係咪 啊？ 係 啊，我即係話我真係避若狂嚟㗎，你真係快啲懲罰我，我真 係唔好俾啲高官嚟香港買樓，只要你滬港通擺明就係幫你大陸。 香港一般民眾啊，一般嘅普羅大眾，佢真係覺得。是雨傘革命是令到沒有滬港通，滬港通真的益香港人，而這些是一些很蠢的普羅人士的講法，還有再加上那些媒體不斷是這樣吹噓，喂，我真的覺得香港人真的中毒的，你明白嗎？他而且毒癮很深。 大家我大家要看清楚這究竟現在發生的什麼事。今早我收到有線新聞呢，就說呢中國最大的兩家銀行呢，就分別就這個就是 report嗨嘅壞象啊！中國都傳出個即係收緊銀根咧，就即刻啲個所有銀行都應該嗌救命啦，因為實在太多壞象啊嘛。其實即係佢哋不嬲都兩本數簿，台面一本，台底一本噶嘛。咁呢啲都公開秘密啦，全世界都知啊。那個問題就係話點解佢哋咁需要滬港通咧？就是、因為唔夠資金。即係你明唔明？第一佢嗰啲債你點冚咧？咁你如果開你上海啲股票邊人信㗎？深圳股票邊人信㗎？佢用香港交易所作為一個渠道，就等外國投資者可以買到內地嘅股票，就變相其實喺香港度吸水咯。簡單啲講，啱唔啱先？咁你話邊個需邊個需要啲？邊個你話你話你話邊個需要邊個啲啦？ 仲要話益你啊？ 咪咯，咁 明明嗰度係唔真啊？ 我即係 賤啊！真係 即係幾個禮拜之 好賤。 之前幾個禮拜之前，我哋講緊話佔中應該有咩策略，我都話咯，其實共產黨佢最神經最。即係你最能夠騷擾到個神經嘅就係滬港通。如果你夠姜，你話去空一空，你唔好話真係圍，你話空一空，你要圍港交所啫。佢都好驚，我可以同你講，因為佢趕住要通車，趕住要喺香港吸水啊嘛。佢裡面啲 credit crunch 呢個危機已經陰影籠罩之下，係咪先？佢好需要有外來嘅資金去再繼續推動個經濟。所以其實呢個係第一個層面啦。第二個層面就係咩咧？其實對香港係好定壞咧？咁梗係長江梗係壞啦。短期。你388港交所梗係飆㗎，梗係升㗎。短期梗係多啲人搵到錢㗎，因為個交投更加暢旺㗎嘛，個交投一提高咗㗎嘛。但大家有冇諗過，喂，國內啲股票啲公司，你夠唔夠膽買？共產大陸一爆起煲上嚟，咁係咪會連累到香港呢？即係而家起碼係分開咗兩個市場㗎嘛。而家你譬如你係 H 股，你喺香港上市嘅，咁你係受香港嘅監管，你基本上兩盤數嚟㗎嘛。即係你大陸嗰盤生意同香港嗰盤生意係分開㗎嘛，係咪先？咁大陸爆起上嚟，對香港始終影響係有限。如果你一滬港通或者遲啲咩深港通一通之後，你基本上你喺香港可以買到大陸嘅股票。大陸可以買到香港的股票，基本上兩是冇咗嗰個區隔，一爆起上嚟，香港點會唔受連累啊？喂，冇人知道個煲爆起上嚟有幾大鑊嘅喎，而家你話香港股災， 我諗唔使。如果你真係嗱，我真係完全唔識㗎呢個金融嗰啲，我只係留意啫，即係咁樣聽下你哋嘅高見。我嘅問題就係、是，其實只要你係黐住中國，你都知道中國嗰啲咁樣嘅所謂經濟係建築喺浮沙之上，而且佢實在太多人掏空呢個國家啦，個個人帶住億億聲咁樣走嘅話咧，我唔知呢個國家其實真係一個空架子嘅。如果一個空的 flame 啊，咁變咗如果你真係黐住佢嘅話咧，哇！嗰、那個危機真係非常之嚴重咯。 同埋大家都唔好即係忽視呢個問題，其實對澳洲都有嚴重影響。頭先講過啦，即係澳洲最大嗰個貿易夥伴而家就係中國啦。即係我哋條經濟脈搏都係同中國緊緊相連嘅，所以即係中國一爆咧，即係澳洲都即係空多吉少噶啦。而家我哋之前都有講過澳洲樓市嘅問題，其實而家都係比譬如喺外來嘅 invest 即係好多嘅投資嘅，即係都係中國嚟嘅時候，即係佔高曬我哋即係樓市咧，即係依度一爆之後，就唔係淨係股票啦，即係無論係即係import export 啊，再加埋即係澳洲本身嘅樓市都會有嚴重嘅影響，咁所以即係冚家散。 而家澳洲最大嗰個問題係咩咧？其實即係我咁樣講啦，我自己睇法就澳洲其實而家好大鑊嘅，因為點解咧？過去嗰連續不斷嘅17年嘅經濟增長咧，係嚟自咩？係嚟自 mining boom 啊嘛，係嚟自呢個礦業啊嘛。咁其實最大嘅買家係邊個？最大嘅買家係邊個？係中國啊嘛。大佬，所以咪而家咪要賴共產黨。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喂， 我成日都話，即係 what after mining boom？ 你如果共產黨有一日佢個經濟放緩，或者之後嘅，咁我哋靠咩咧？個澳洲其實真係冇嘢，死曬喎，車揸屎嗰兩間車廠執埋，係嘛？所有製造業全部執曬。你話要服務業，你有啲咩服務業咧？股票市場又唔得，係咪先？你又唔係話你個地理位置又咁偏僻，咁你唯有就係其實就唯有釀酒同埋畜牧業啦，兩樣嘢。 畜牧業咯，澳洲咁啫。 咪咯，即係有真係呢啲真係條理，真係條理農牧，真係條理農牧係啦，依鑊嘢真係係咪先？咁你即係你奶共產黨，你短期內你奶住先，你明唔明？即係你唔就係死啦，你奶住先唔緊要，但係你長遠你都要揾條出路㗎，係咪先？我都。你明唔明啊？即系澳洲咧，有阵时澳洲人真系 想讲粗 口，唔系想讲粗口，即系头先好 Q 蠢啊！你明唔明？即系你其实大家知唔知道 WiFi 系澳洲人发明，但系发明咗之后攞嚟做咩咧？就俾美国佬偷咗去，然后喺美国度我嚟发扬光大。我讲真嘅，我讲真的，大家可以上网查到噶 ，CSIR 系 Cisco 发明出嚟嘅呢个 WiFi 嘅技术，咁跟住俾美国佬一声唔该，诶喂，澳洲仔，诶呢样嘢几好用喎，借嚟用下咁样，咁跟住攞去美国度就商业化 commercialize 咗，跟住赚大钱啦，咁跟住我哋澳洲就即系美国告美国，即系去美国诉讼啦，咁然后就攞咗一笔巨款翻嚟嘅，唔知几多亿，唔知几多百亿咁样啦。咁但係攞完返嚟之後， 好開心啦， 係啦，咁就好開心㗎啦，係啦，你講得冇錯，即係我覺得哎呀好開心，好開心。但係人哋你諗下，今時今日每個人都用 WiFi， 你唔好你諗下嗰條數，如果你即係你明唔明？如果嗰日係當日， 每人用一用俾你一分， 係啊，你申請咗專 利， 用下個腦申請咗專利，你個專利有50年，你明唔明？你一人一部電腦用$1啊，大佬你都有排食啦，係咪先？但澳洲人就係、是、澳洲人就係、是、佢發明咗樣嘢，佢唔會好似美國佬咁，我點樣可以揾到大錢？佢唔會咁樣諗，佢覺得。如果發明咗喎，賣咗喎，揾到啲錢，我點咯？我翻屋企好開心啦，我就 enjoy my life 啦，就咁樣咯。澳洲人就係咁樣諗樣。所以， 咁你又另一方面睇，咁樣就係佢最可愛嘅地方咯。佢都係好有，佢唔係好世界仔噶嘛，你都知啦。佢好似你咁講，佢好開心噶啦嘛，少少嘢已經好滿足噶啦。佢又覺得好可愛嘅，有時真係你可以話佢好天真，但佢真係一啲都唔奸咯。即係我哋啲小朋友都係嘅，其實喺澳洲長大，爆石你都要小心啊！即係我都希望，我反而希望佢哋能夠保持呢一啲咁純真嘅即係氣質，喺全世界都好難揾。不過有時又好鬼～阿 Sam 你講得啱。 如果我覺得我有細路嘅話咧，你唔好話咩，即係初中、高中，我諗我都會掟佢翻香港讀翻3-4年，即係見下世面，見下啲呢啲污糟邋遢嘢啊，啲嚇呢個人性有幾險惡咁樣，跟住之後翻嚟啊嘛，係咪？如果唔係喺度大嗰啲，有陣時真係太純品又唔得嘅。 就係因為你未有細路，你有細路你唔會咁，因為咁樣等於擁佢去死佢一翻去唔使几多个礼拜俾人用咗噶啦，真系。 嗱咁讲啦，我哋由 G20 啊，由雨伞运动开始讲到即系讲埋香港嘅经济啊、沪港通咁样啦，又讲到有少少学生啦咁嗱，星期一咧，即系就唔系嚟紧咧，学联咧就话会去翻会上大陆咧，咁唔知道大家对呢件事有啲咩睇法咧？ 我觉得梗系冇 Q 用啦。幾十年前啊，陶君衡嗰啲都已經做過啦。嗰陣時都話有人，即係有官員接見下你，聽下你講咩細路。而家梗係唔會理你啦，都講到明啦，不妥協、不暴力、不流血、不妥協咯，擺明同你拖咯。即係其實我覺得依次點樣講啊，我自己。之前嘅嗰幾集我都講過，我覺得即係你咁樣拖落去唔係辦法，基本上你咁樣拖落去，即係我同埋我覺得大家可能唔係好明嗰個公民抗命嗰個重點係邊，嗰、那個成個公民抗命個重點係在於增加政府嘅管治成本，而唔係增加市民嘅生活成本。而家我覺得係 drift 咗去，你喺度增加緊社會嘅整個社會嘅生活成本咯。咁其實我覺得好不智啊，同埋即係你問我，我覺得其實霸住笪地冇乜意思，霸住笪地真係冇乜意思嘅、嗯。其實今次已經勝利咗啦，因為換即一次真正公民覺醒活動。咁後面係陸續可以有嚟嘅，你而家就夾硬霸住笪地，同人喺度同啲警察喺度鬥，你其實大家都會睇到個民怨係越嚟越累積嘅。咁你話學聯要上京有冇用？梗係冇用啦！你估共產黨唔知發生咩事咩？係咪先？比誰都清楚，啱啱先佢係唔理你。咁你變咗你上京其實。 即係變咗係即係種表態咯。但係你話實際有冇意義啊？當然係冇啦。你問我就 我講下上京啊，我相信都會原機遣返嘅。 因為係咯，原機遣返咯，係咁噶啦。就你即係我覺得一係你喺度耗嘅話咧，就遲早陰乾；一係你就進一步，你就可即係我咁 suggest 呢樣嘢啦。你起碼提出話要去維港交所，我諗佢即刻好緊張噶啦，係咪先？但係我覺得呢個真 係 睇。 啊，喂，我覺得趁住回港通之前吓，咪嚟围一围啦， 系啊， 咁即刻停一停 唔系 先。 你都唔使，你刘同你讲你唔使围，你出口术啊，我相信佢已经会好紧张，但我觉得呢个比较激进少少啦，即系可能好多人买咗股票唔得，但系即系我自己会觉得比较稳阵啲、稳打稳扎啲嘅方法就系话你从旺角同埋铜锣湾嗰度撤退翻出嚟，因为个对市民影响太大咯。如果你真系要搞落去嘅，咁你就进一步增加政府嘅管治成本，而唔系喺度咁样喺度拖落去咯。咁基本上系咁，我哋。 我自己有少少唔同嘅睇法啦，因为我觉得其实你面对一个咁强大嘅所谓政治机器咧，基本上咩都冇用，仲有佢根本唔需要有任何民意嘅授权，咁佢净系用一种粗暴嘅办法去管理。咁当然管理已经系差到冇得再差啦，香港人已经当呢个政府冇道。咁问题就系，既然你乜嘢都做唔到嘅话，咁当然啦，好似你咁讲，可以系维港交所嘅，不过。我谂你未出到去，你真系俾人剥到湿晒，咁即系呢个我唔会愿意见到咯。咁但系就算你咁样俾人剥咧，我相信以香港而家嗰个民情咧，可能都毫不同情你。你知啦，香港啲人好现实噶嘛，你两三日就激情下嘅啫，跟住就孖叉你噶啦嘛。咁所以我自己就觉得，民情当然系转向啦，唔使讲啦，即系都话香港啲人新鲜3日嘅啫。但系我自己觉得，既然系冇出路嘅话咧，我唔系话呢个系咪一个啱嘅办法，我只系觉得，我成日从来都主张一样嘢嘅就系、是，我最憎人哋话系啱先，即系可以做到成功先做。既然你都知雨伞革命又唔会成功，一早我哋都话系即系啱啱仗着刚刚有少少警察嘅失误啊，或者系当政者嘅失误先搞到个运动居然虚虚陷陷咗，成为世界嘅焦点若干日，喺澳洲嘅新闻台都日日有播咧。我真系嚟咗20年未见过，咁呢一个当然系刹那的光辉啦。但系而家嚟到呢度，而家咁暗淡，我哋能够做到啲咩呢？我唔系话啱定唔啱，我亦都唔系一个唔取态嘅，我只系觉得学生有学生嘅盘算，但系我从来都赞成年轻嘅学子呢，系做一啲救国救民嘅嘢。而佢唔係為咗本身嘅利益嘅，我自己完全肯定學生嘅行為㗎嚇。至於方法咧，我成日都好憎人哋鬧佢嘅方法唔好，因為我覺得咁你哋好好咩？民主派行咗30年好好咩？即使香港嘅激進派行得好好咩？我唔係話佢哋好啊，我拭目以待，同埋我唔會去阻止佢，我更加唔會詛咒佢，亦都唔會去鬧佢哋，亦都唔會話佢哋冇用。咁我自己就覺得我会非常之敬佩佢哋，同埋非常之赞赏佢哋。我认为系勇敢嘅行为吓，我自己唔会上去，但系有人咁样上去，我一定系撑佢哋。咁所以我嘅睇法就系，我唔知咩叫啱，已经唔啱啊！而家已经，我嘅意思系方法啊，方法啊，因为呢个 nobody knows， 但系我会认为我会撑佢哋一切无私而系准备救港嘅行动。我觉得呢个系行动嘅一种方法。 好多人都讲话，即系如果有啲更加比占领街道更加好嘅方法咧，即管讲出嚟吓。一定会做，咁但系即系讲真，如果我哋谂到嘅话，我哋就做咗啦，其他人都谂到做咗啦，使等而家要即系苦苦谂咗咁耐，先至话啊，不如上京啦咁样，所以即系其实而家系去到一个位系都唔即系都唔知可以做啲咩啦，咁而家啊，不如试下上京啦咁样，而家就系咁样嘅情况咯。 其实就好可悲嘅，对住一个咁嘅国家，呢个咁嘅国家系令到我哋啲学生系无心向，冇办法安心于喺个平静嘅书袋。本身自己谴责噶，咁但系所以我绝对唔会谴责学生咯，更加唔会唔支持佢哋落行。 我想我想补充下就系话，即系啲人成日话冇用嘅，冇用嘅，冇用嘅。嗱，系咪真系冇用咧？不过我哋睇下事实系点样先啦。咁2003年第一次50万人上街，系香港人嘅第一次啦，记录即系计六四之后咁大规模嘅上街示威游行。过咗几年，然后第二个高潮就可能系反国教啦。是海外的华人自己动员的，10多万人在政府门口，即是政总门外集会是自发的。我们看到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种公民叫做互助行为啦，即是送水啊，我连我老豆啊，即是完全是很憎这件事都走去送水给学生。我所 我所有嘅細佬妹同兄弟姊妹都喺當中，係咪冇用呢？呢、這個就係以前係想象都不能想象。咁而家去到搞到就話就話公民抗命，講緊嗰陣時係一萬幾千人嘅，搞咗20萬人出嚟，喂，又係冇組織嘅，全部嘅香港市民出嚟，覺得喂今次真係唔拿得掂啊！你話做乜事要放出嚟，但做乜搞到咁大鑊？即係大家係衝出嚟嘅今次係。如果照依一個趨勢去睇，今次嘅事件亦都告一段落，佢平息咗。下一次會發生咩事咧？ 即下一波會再勁啲。 咁啊係咯，即係咪叫冇用咧？如果咁樣啲叫冇用，我唔知乜 Q 嘢叫有用。你冇可能就話冇可能話一蹴而就，每樣嘢都可以一定要一次搞掂噶嘛，係咪先？你一波又一波嘅公民運動，你睇一個公民覺醒嘅過程。每民主唔會話一夜之間突然覺得，哇係喎，我哋要民主喎，係我哋要做呢樣嘢喎，唔會咁樣㗎，係咪先？大家見到嘅係香港市民對民主嘅追求越嚟越熱切，而對呢個政府嘅不滿越嚟越多，而係會開始明白到自己嘅權利係乜嘢，亦都明白到我哋需要爭取自己嘅權利。呢個係最重要嘅重點。我聽即一啲節目啦，光明頂咁樣，有啲比較好，即中環人啦、金融財進啦，去講點樣美國嘅一啲大理論家講啲咩民主素養，話而家我立法會，哇睇下又著件 T 恤又去開會啦，啲人啲素質又差，又運咗啲399入去，哎呀啲人集曬，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多 Q 魚。民主素養最重要係咩？是对民主的渴望和追求嘛。这样东西是怎样来的？是来自每一个人，不论你任何阶层任何背景，你都是对民主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追求。这样才是一个公民社会的基础。而不存在就是说我、哦、因为你说大佬你读什么学校出身，你不是读华恩拔萃喇沙，你不是讲你不是康 U 中大出来的。说你走去参加运动，你是想成为一个重要的一部分，这些讲来没有意思的。喂，他知不知道自己争取了什么先？大家都明白自己争取了什么嘛，是吧？他你想想，连一个这个才是真正一个民主素养的开始，连一个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公民，他都明白自己的权利，他明白自己争取了什么，这个才是真正民主素养的开端嘛。 所以香港是最失败的，就是这些所谓什么中环价值啊，我理你是不是衣冠楚楚，日日出入什么联交所啊、港交所啊、什么 Twin Tower。你個骨子裏面你係做緊啲乜嘢？呢、這個先係真正重要嘛！一個所謂議會啊，唔係要著得靚、著西裝入去就可以講到民主嘅，而唔係話你著 T 恤入去就冇民主啊，爛搭搭就冇民主。呢啲人係倒果為因，完全都唔知道所謂民主嗰個實質或者嗰個素養或者嗰個追求係乜嘢。你有乜嘢資格喺度？你我唔理你去乜嘢頂啊！呢啲就係所謂香港價值嗰個失敗。香港幾讀幾？多书的人最后骨子里都是这样，所以才是正正的失败。于是我们就看到学生就是不要这批这样的价值，就是追求另一个价值，这个就是我们要 uphold 的。不过这样你们两位都讲得很啱，现在事实上是又走到一个低谷，那怎么呢？真的不知道怎么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现在的学生争取的是他们的未来，一切过往的做法都是错，或者是蹲，或者 是过度的归宿，或者是过度的鹌鹑，以至于我们现在的学生是走投无路，要周围好像盲头乌蝇那样去冲撞，我会觉得是可悲，或者有人覺得可憐，但是我亦都覺得是可敬，而亦都是頭先阿 Sam 講得好，邊度係失敗啫？幾時有試過香港嘅問題可以一個香港嘅學生可以去 Times 嘅封面？香港問題可以喺主流嘅媒體幾晚連續係喺有即係 local 嘅澳洲嘅記者去到香港做現場直播，我未見過，肯定已經成為世界焦點，亦都因為係咁，我唔相信共產黨會再做一次流血嘅革命。今次連奧巴馬都講嘢，雖然大陸有轉咗個秩序，唔好理佢，總之一定已經係成為世界嘅焦點。喺咁嘅情形，我自己又認為佢唔同陶君衡上去，唔好意思，陶君衡並冇喺世界嘅焦點，唔好意思。仲有時代已經變咗，或者今次又係失敗，咁唔緊要啦，橫掂都失敗咗咁多次，咪又再失敗咯。我好憎啲人咧，就係成日喺度人哋未做就鬧人，喂真係，咁我唔係話佢啱，但我覺得好討厭，成日鬧人好討厭。 唔係佢哋係被時代選中嘅少年啊嘛，被時代周刊選中嘅少年啊，有冇聽過？ 實上係啊，咪有咩人可以咁樣啫？咁啊，梁振英嗰個頭擺喺度，人哋話 can 咩 can Hong Kong people trust this man， 完全地係扁嘅。喂，但係黃之峰及唔係淨係佢啊，黃之峰講得好，及其他嘅青年學生，人哋係一種讚賞嘅時代青年嘅特色，點同啊？即係變咗，我覺得我會重新打從心底裏面敬仰我哋嘅年輕學子咯。 嗱，即係希望啦，依班學生上京咧，就唔會好似澳洲嚇依兩個中國學生咁樣俾人即係驅逐出境啊咁樣。 時代咯，澳洲依兩個學生俾人寫兩張紙咋。 係啦，咁希望嗱，咁我哋今個禮拜講到依度啦。嗱，希望下個禮拜我哋可以即係講翻啲開心少少嘅嘢啦，即係有啲希望有進展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 OK， 好，拜拜， 拜拜。